卡通的小熊猫一样的样子，但是呢它是有人设的，虽然它是一个熊猫。人设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卡通形象列子，她是今年25岁的熊猫小姐，是个女性哈。那平时呢在东京的一家贸易公司会计部上班，是一个会计师，外形当然是上班的时候特别可爱温文尔雅的，但是她这个温文尔雅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很腹黑的真实的自我，那就是她一下班一生气，这个全身啊脑门上就会出现一个裂子，就是表示他变身了，跟美少女战士似的啊。然后呢他就会比如说下班的时候他会狂喝啤酒，在卡拉 OK 里面唱那种重金属的摇滚歌曲来发泄心中的怒火，特别是上班的时候积蓄的那种怒火。然后呢就梦想着有一天什么时候我可以摆脱这份没有前途的会计工作呀。而且特别生气的时候哈，还会破口大骂或者是喊我要辞职啊，这不是我的命运。就这么一个卡通形象叫做列子，现在已经在日本风靡全日本的上班族之间了。当然了，这个设计师是说呢，我把这个列子画出来，就是目标受众就是职场人士、上班族、白领，想要发泄受挫败感的这一部分人群，特别是在女白领当中会有一些人特别有共鸣。我跟你说我就特别有共鸣，因为你知道过去大家说到白领两个字就会觉得哇白领耶，坐办公室耶，每天不一点都不风吹日晒的耶，多好的一份职业是吧。但我跟你说白领这两个字现在对于真正的白领来说已经幻灭了，知道吗？所以只有列子可以表达我们这些上班族的心情。比如说哈，我就是上班的时候我也是有两重性格。上班的时候办公室里当然是特别能装是吧，听话呀，我好听话的，我温文尔雅的，从来不生气的，然后一到下班我就开始狂吼，变得脾气暴烈，你知道吗？这个所以这个列子形象我真是太有共鸣了。然后你知道每当老板在上班的时候脾气暴烈的骂我的时候，我就温文尔雅的想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倒过来，上班的时候脾气暴烈，下班的时候温文尔雅呢。所以这是我最近的一个目标，就是可以让列子这个形象在我身上倒过来，上班的时候可以发脾气，下班的时候可以特别畅快的下班，知道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奔驰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手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0033，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OK，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我是雪雷。最新的测血型的技术出来了，以前我们想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呢，都要到医院吸一大管子的血，对吧？然后再经过很长时间的等待，然后才会告诉你，哦，你是 O 型血，你是 B 型血，你是 A 型血。但是呢，最新的这个是我国第三军医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发明出来了，研制出一种鉴定病人血型的低成本的简易测试。这种测试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试纸，就把你的血啊滴到这个试纸上，准确率已经接近100%了。30秒之内就可以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血型，而且2分钟之内可以鉴定血型所有的详细情况。那目前呢，科学转化医学这本杂志已经刊登了这一血型鉴定新方法的研究结果，而且当然原理很复杂哈，我就不继续不详细往里头说了，但是这真的是太棒了，对不对？基本上这条试纸你拿起来啊，滴一滴血上去，然后呢这滴血就会变颜色。举个例子，如果这个变的颜色是蓝绿色，那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血型，如果是呈褐色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血型。那目前呢，这些研究人员已经把这个方法，这种试纸啊，应用到3550份这个人类的血型上进行测试了，发现准确率超过99.9%呢。所以你知道未来有可能出现这种场景，就是有一个病人啊来到了紧急医院，然后医生着急的说，什么什么还不知道他血型是什么呀，赶紧的赶紧的，用这个最新准确率超过99.9%的技术，3秒之内测出他的血型。那个这位病人，您是否愿意冒着0.1%的风险呢？我愿意 I do。 那我一定是个傻。 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回忆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 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 OK， 说到堵车呢，我们的李雷最近也是堵车，经常堵车堵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发现城市道路太拥挤了，道路太窄，车道太少，各种交通事故，而且避免拥堵的关键呢，还在于这个道路规划哈。所以李雷就觉得，哎呀，这到底怎么办呢？道路规划应该要怎么弄呢？他的老婆韩妹妹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就解释说啦，李雷 ，The road can have a diet 什么叫 a road diet？这就是道路瘦身。 Well, a road diet means to reduce the travel length or effective width of the road in order to achieve systemic improvement. 那道路瘦身呢，就是指一种道路规划的技术哈，通过比如说一条道路就这么宽，那减少道路车道的数量，或者是降低车道的有效宽度，来达到这个系统性的改进交通状况不堵的目的。那美国的交通部是说呢，道路瘦身可以让交通事故发生率降低29%。那在一些小型的城市当中，这种设计方法，这种道路瘦身 a road diet， 会把这个道路的事故率减半的。不过李雷听说了，什么 a road diet， 道路瘦身，难道是要我不开车沿着道路跑，跟着一块瘦吗？那应该会更急哈。 好像就从那一个夜晚开始，下起雨一直没有放过晴。我勾着那把伞，漂浮在人群里，慢慢的以为身边还有小气地用着那些你的记忆，一点点就够我看到彩虹。这世界的颜色全留在你那里，我只有不断一直淋着雨。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心在黑暗中，空有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拼凑了自己，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30号星期四，农历3月初3。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5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4度，廊坊多云，16度到5度，首都北京多云，16度到5度，近邻天津小雨转阴，13度到6度。

龙虾的价格倒是像从外星星球进口的。另外我跟你说啊，公司的人说为什么龙虾吃的这么多中国，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开始壮大了。我通过龙虾这件事情我也充分的认识到了我还达不到中产阶级。 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 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 雪雷陪着你，最新的福布斯财富排行榜又出来了。这是福布斯杂志哈最新的世界亿万富翁排行榜。那第一名依然是四度连任啊，第一名比尔盖茨。那比尔盖茨以身家860亿美元，夺得全榜第一。排名第二的是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是巴菲特，他的身家估计为756亿美元。 第三名是亚马逊的创始人，叫做贝索斯，身家为728亿美元。那要说到重点呢，有一个人叫特朗普，美国的总统，他呢这个排名啊，在福布斯亿万排行榜当中，比之前下滑了220位，排到了第554位，身家估计为35亿美元，比去年缩水了10亿美元。那福布斯是说呢，全球亿万富翁的人数比去年也是增加了很多，达到了创纪录的2043人，就是达到了亿元以上的这个富翁哈。另外呢，美国是全世界拥有亿万富翁最多的国家，有565人，我们中国排第二，有319人，德国排第三，有114人。我当然，我刚刚还在想，你说我就不说有700多亿、800多亿美元了，我就有1亿。你说我现在如果有1亿，我会在做什么？我就要有1亿就够了。我想一想啊。啊，我们导播刚刚推门进来说，那个雪雷，你如果有1亿的话，你会在做梦。 咕噜咕咕咕咕咕咕。 别把我摇醒，不要把我摇醒，这个梦太美。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暧昧让月亮每个圆却看着都一样圆满，暧昧南极早是永不融化的冰沙，暧昧又为恐龙母爱， 暧昧的玛丽都太长， 天使的礼物还没拆，怎么能从容的擦亮烛光分享晚餐，怎么能放心的当凭谁平凡的真相，说爱真的不如我先把它去做，感情没有多难，难的很多天下就到我，下一秒火星就一定会水满天下，那样好难忘，爱真是太大，永不回到现在的暧昧，我终于找到不会致密的饼干，暧昧是会拒绝加班， 暧昧有 一个 孤独好孤单， 谣言和谎言还没散，我怎么能从容的讨论这些上的图案，怎么能下一代要乐观，说爱真的不如我先把它去做，感情没有多难，难的很多天下就

少，自由也要宠，爱也要女人就像猫，怕给太多，怕给太少，爱情难预料，心迷乱，浮躁，情歌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潇洒，有人笑，要很多，会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简单又敞亮，两个人刚好，不怕再吃太慢，终究会遇到，不要再吃太快，爱要有情调，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睡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简单又敞亮，两个人刚好，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睡不着，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简单又敞亮，两个人刚好，这世界两个人刚好，这世界两个人刚好。 星球，冥冥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我看过瞬间燃烧的花火，昙花一现之后悄悄地坠落，我醉过剩下冰凉的美酒，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那种微酸的滋味，有点微醺的感觉，梦做一半比较美，爱我的人还没睡。

醉在人群，你才胜过。这是唱痛最美的声音，因为一零三三。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破晓留言说上班上够够的了，我想创业。还有听众说我也想创业，上班好不得劲呢、啊。我跟你说，如果人人都可以创业，那才是天堂。好，跟你一起聊一聊上班的那些事儿，任何你想发泄的、吐槽的，或者是赞美的啊，我觉得赞美的应该很少，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微信群聊啊，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给你拉进去。同时呢，今天和你一起聊的话题是上班这件事儿，或者是办公室里的那些事儿的事儿，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群聊的部分哈。怪咖留言说：“旭雷，现在在合肥哪个餐厅比较适合情侣约会呢？”对于这个问题啊，哪家餐厅比较适合情侣去约会而不是吃呢？等我有了情侣再告诉你。凤子木留言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烟火烧不尽，上班无尽时。”哎呀，确实，退休年龄如果往后延的话，真的是无尽时了。 想要有这真谛，想要你飞得飞走去，想要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雨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出命运，感谢地吸引力让我碰到你，漂亮的人 情谁对谁错，人生的美爱情有点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y， 好像我知道如何去选择。 Go go go come on everybody break it down， 屋子两床被子三面床是四张椅子，收起爪子拉开帘子，嗑嗑瓜子想想点子，打着牌子唱着曲子，两把刷子好过日子，平平常常就嗨嗨。先打底子再摆摊子，先看例子再拿号子，先照镜子再讲面子，先擦鼻子再给样子，不管汉子还是鬼子，不管老子还是小子，他打戏该叫你比拉伊。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男子女子黑子白子油子浪子胖子瘦子正子君子梁上君子天王老子毛头小子天子教子孤臣孽子大概当宽容西林在意。不当俗子不做汉子，不当头子不当鼻子，不充胖子不装样子，不耍性子不搞圈子，不扣帽子不抬轿子，不卖关子不碰钉子，黄毛银杏逍遥自在意。 Oh my god， 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搞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心多美爱情多痛，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y help me， 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 我们的中心思想是个人，人的表现是己欲立人，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达不是人，如以人为本体，表现在自己的行为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最，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尊，对人称有爱心。我样子的中心思想是个坏，坏的表现是搞不懂就问人，搞不懂就打人，没有人红还可以问神，如以坏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要心存怀疑，要充满好奇，要去心迷疑，要打破伤口问到底。 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同号附属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热烈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五炮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机遇就在眼前。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半城山水半城湖，四季温暖如春，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如果你想宜居创业，如果你想颐养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幸福一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像是山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引领三三我们的爱地 解杀者灵魂组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 死不休一个字、啊、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因为年纪大了一点，脸皮就可以厚一些，遇到喜欢的你时，想不到仍然逃得远远。你好像陪我笑了两次，又偷偷看了我几眼，我还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淑女，假装没看见。你笑起来好可爱，发现也是我喜欢的样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我是白痴，是呆子，是个只会嚷嚷的胆小鬼，站在原地不敢前进，也不舍得退。哦，你是太阳，是王子，是我稍纵即逝的恋爱的字。错过你，会不会错过这幸福的一辈子？ 小妖留言说，上班最快乐的事情当然是每天在单位收快递包裹的时候，每天各种美食，晚上加餐。所以你淘宝的时候注意老板不要在身后啊。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红色是你扮鬼脸，绿色是你早点，蓝色的纸风筝在你窗前，什么梦陪你入眠。台北下了一场雨，停在傍晚5点，隔一道寰宇线，无论多遥远，我们约在思念的花园。我望着六色彩虹贴在想你的天空，